佛说十善业道经，我们先简单的将这个经题做一个报告。本经的经题一共有七个字，佛说十善业道，这叫别题。后面这个经字叫通题。同学们都能够熟知。所谓别题，是与其他的经这个经名呢不相同。有区别，专指这部经。末后这个字通体是通一切经。凡是佛所说的都称之为经。在别题六个字里面，在七列选题当中，这是人法。这个题目里头有人有法，是人法立体。佛是人，说十善业道，这是法。我们特别要留意的，这个地方的佛说与净宗的三经，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觉经，这佛说；佛说无量寿佛经，罗什大师翻译的小本《佛说阿弥陀经》，净宗的三经经题上都冠上佛说。这部经的佛说跟净宗这个三经佛说意思相同，那就是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说。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差别在这个地方。其他经典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未必全都说，唯独净土三经跟这部经佛是决定要说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的重要性了。那么首先跟诸位说明的佛这个字，在现代社会许许多多人把这个字误会了，说成这个佛教是迷信，这是对这个字不了解。这个字的来源是从古印度梵文里面音译的，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写掉了，单单称个佛。在古时候没有这个字，这个字是佛教传到中国来新造的字。中国古字里面 有佛这个音啊，这个佛是没有这个人字边的佛，中国古字里头有。但是从印度传来的这个佛是个人啊，所以就把它加上一个人字边啊，这个字是翻译经文新造的字，古时候没有，取佛这个音。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啊，现在大家都晓得这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我们大家称他做佛。啊，印度人称他做佛陀。啊，我们简称为佛。佛这个意思跟中国人讲的圣是非常接近的。啊，中国人称圣人。中国人称神，意思也接近。啊，神、圣、佛，都是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通达明了。啊，都有这个意思。但是在程度上来讲呢，可能有些不同。啊，我们中国人讲神圣呢，这个意思比较含糊。啊，而印度这个佛陀，他这个意思非常清楚。啊，一点都不含糊。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理、事、性、相、因果，彻底明了通达，而没有丝毫的错误，啊，这样的人才称之为佛。啊，那么谁做到这种功夫，他就称之为佛。所以佛陀在佛的教学当中确实是个学位的名称，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是人。所以这个字旁边加了一个人旁，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中国人称圣，圣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并没有讲，啊，把宇宙人生，啊，性相离世因果彻底通达明了，没有这个说法，直摄通达明了。那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层次不一样。那么在佛法里面，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啊，尤其是华严。华严上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四十一个层次都称之为佛。啊，诸位在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你就看到了，啊，都称之为佛。啊，那么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性相离世因果他们都通达，但是通达层次不相同，所以有五十一个阶级。啊，这个地方称佛是最高的一个阶级。啊，我们通常讲的究竟圆满，没有比这个更高了。啊，他到了顶点了。啊，那么这称之为佛，啊，在佛这个佛教里面，圆教啊称之为 究竟圆满佛。那么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说这部经，这个说古人跟我们讲解是生欢喜心的，为众生说法，欢喜心从哪里来的？是看到一切众生缘成熟了，可以接受这个法门，可以接受这种教诲，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可以接受这个课程，佛就来很欢喜的来跟大家上课，教导大众，劝化大众，这里头生无量的欢喜，看到众生可以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佛看到欢喜啊，帮助一切众生当生成就啊。净宗法门是一切诸佛说法终极的目标，而十善业道呢，是一切诸佛说法帮助众生在一生成就里头最重要的手段。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说什么呢？说十善业。本经里面所讲的十条，这个十不是数字，我们要把它看作数目字，那就看错了。十跟华严经里面表法的意趣完全相同，它代表的是大圆满。大圆满的善法归纳为十个纲领，每一纲领里面它的境界深广都是没有边际的，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这是善。善与恶，佛在此地指示我们一个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读这个经要细心去体会，如果没有十善业的基础，念佛是不能往生的。何以见得？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上告诉我们，未修净业之前，要先修三福。三福是大乘佛法的基础，像我们盖房子盖大楼， 这是打地基，十善业道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所以它是共同的基础。佛在净业三佛上最后的偈语说得好啊，这个三条啊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当然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无量法门，但是无不管是哪个法门都要以三佛做基础。好像你盖房子，不管你盖多高，不管你盖什么式样式，你这个地基决定是相同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个建筑才坚固啊。净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前面三句是愿，后面这一句是行呢。如果没有行，前面这个三愿就落空了。你用什么孝养父母，用什么奉事师长，用什么去做慈心不杀，就是十善业。所以十善业道这部经呢，在我们佛家常讲经典有四大类，教理行果，这是属于行。偏重在行门呐，我们要老老实实去做啊。真正做到了，前面的愿都满了。孝养父母这个愿满了，奉事师长也满了，慈心不杀也满了，完全要靠修十善业。业这个字怎么讲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日常生活每一天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所有一切的作为，正当在做的时候我们称之为事。你做什么事啊？你现在在做什么？在做什么事？这个事做完之后，它的结果就叫做业。所以你做的事是好事，叫善业。不好的事呢，叫恶业。业是做事的结果啊。我们在学校念书，这个功课啊叫做作业。这个学程课程念完了，这叫结业。我们将学校给我们规定所有的课程都学习完毕了，叫毕业。业在哪里呢？看不见呢，听不到啊，也摸不着啊。佛告诉我们，业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个话一般人也不好懂 啊，什么叫阿赖耶识？啊，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业在你的印象当中，啊，你比如过去做的，啊，一切善恶业，现在一回想就能记忆起来。啊，你为什么会想到昨天的事情、前天的事情、前年的事情、几十年前的事情？你为什么会想得起来呢？必定有一个地方啊，替你保存这些档案呐、啊。啊，这个保存档案的地方，在佛家讲就叫做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这是阿赖耶识印度话，啊，翻成中国就是叫藏识，叫仓库啊，资料库啊。你的点点滴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放在资料库里头储藏，不会漏掉的。啊，我们人死了，这什么都带不去，一夜会带去。啊，为什么呢？有形的东西带不去，这个业是无形的，它跟着你走。我们想到这一桩事情就很可怕啊！世间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这一桩事情真正值得我们畏惧啊！我们的思想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阿赖耶识里头永远不会磨灭。你说这个东西麻烦不麻烦？了解事实真相之后，我们决定不造恶业啊，就像佛在这个经里头给我们最重要的开示，这纲领的开示，我们把这几句经文啊，揭露出来啊，我们写在这个经本的前面啊，经本前面啊，这是这部经的最重要的几句话。我们断恶要把恶断干净，我们修善要把善行修圆满。自己的事情啊，与别人无关啊。啊，别人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方式对我，啊，他对我好，我感激他。他对我不好，决定不可以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怎么样？你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呢，昼夜常念善法，你的心善啊，思维善法，你的思想善啊，观察善法，你的行为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的恶才去得干净，你的善才会修圆满。啊，别人得罪我们，啊，毁谤我们，侮辱我们，陷害我们，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何必把它放在资料库里头做档案啊。我们要学佛与法身大师，资料库一打开全是善，没有一点这个不善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人成佛了啊。摄善业道修圆满，就是无上菩提，就是圆满的佛果啊。我们常常看到佛像，佛像这个圆光顶上有三个字啊，画的佛像上都是这个做法啊，有梵文写的，也有汉文写的，也有藏文写的 三个字嗡阿吽。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我初学佛的时候不知道，请教张家大师。我那个时候请张家大师求他的墨宝啊，他老人家就给我写了这三个字嗡阿吽，送给我。他用藏文写的，我这什么意思？告诉我的人，摄善圆满。嗡是深善圆满，阿是愚善圆满，哄是意善圆满。你看看十善业道，从初学佛开始学起，学到圆满就成佛了。比这个无界还要深还要广，因为人没有入佛门的时候还没有受戒，先修十善。无戒是佛为弟子们传授的，十善是一切众生，佛对一切众生的劝化。你看这个意思多广多深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处事待人接物都要遵守这个原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题的意思还没讲完明天我们接着再说。